今天是幸福圣餐主日，请你打开圣经，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3节，由我来念经文，请你聆听。这是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所以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主的死，表明主的死必然显明主是爱我，为我死，为我舍己。我们当然不应该理所当然的以为耶稣为我死，也不能够一厢情愿的以为耶稣爱我。你要怎么确定耶稣爱你，为你舍己？我会说你不应该靠你不可靠的感受，你的感受随时会变，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我们需要按照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语来评估我们生命，我们来评估我们的属灵状态。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蒙基督所爱的人也必然受基督的爱所激励。怎么激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而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 OK， 我们怎么为死而复活的主活？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面。因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约翰提醒我们，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只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姐妹舍命。因此弟兄姐妹，检视自己是否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活，是否彼此相爱，是否为弟兄姐妹舍命。你领主的晚餐的时候，要省察自己是否如此的表明主的死彰显在你身上。这并不是主耶稣要求的非常过分，毕竟上帝的儿子他自己给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一个基督徒应该带着极大的喜乐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你确知耶稣爱你，你也爱耶稣。因为你确知你不再为你自己活，你如今是与彼此相爱的人一同领受爱你的主赐给你他的肉他的血。走在座的各位，检视自己是这样子吗？这不应该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你平时有没有与基督的肢体团契？你怎么为你的主活？你平时有没有与教会的肢体互动？你怎么彼此相爱？如果你不愿意与教会的肢体一同祷告，你平常没有时间为教会扫地，没有多余的精力洗教会的厕所，你也没有意愿坐下来与弟兄姐妹一同用餐，你必须问自己，你要拿什么为弟兄姐妹舍命？这是我问的问题，但也是你每次要领主的晚餐必须 确实问自己的问题，你无法回答，你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你不应该确定你可以吃主的晚餐。你如果没有悔改的意愿，我警告你不要领圣餐，不要自欺欺人。你爱基督，你就必然有具体的表现。你不爱基督的身体，就不应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执意要吃这饼，喝这杯，你就是吃喝自己的审判，定自己的罪。如果你今天自我省察之后，决定不领主的晚餐，我宁可想这是圣灵的感动，也是主对你的恩典。我请求你在聚会之后来找我，因为我就是这个教会的牧者，我有责任护卫主的晚餐，主的餐桌，也有责任帮助你带着大喜乐吃他所赐给你的晚餐。你在这个教会聚会，你就是受这教会牧养的人。你如果不受这个教会的牧养，你就不应该在这个教会聚会。所以今天要吃这饼喝这杯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大喜乐，我们有大喜乐，因为你们蒙你的主所爱，你也爱他，你们是受到他的邀请来到他的餐桌前，与他所爱的人一同吃他的晚餐。在这个地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福乐。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求你叫我们都理直气壮，满有喜乐，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舍去自己，叫我们得以饱足。你掏空自己，叫我们有丰盛。求你叫我们纪念你，也不忘记我们属于你，你是我们的。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未曾见过你儿子却是爱他的人，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饱足。愿我们中间没有吃他肉喝他血却不认识他也不爱他的人。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的晚餐是基督徒的逾越节，是我们主逾越节的羔羊，是他的血遮盖我们，是他领受了我们本该受的上帝的愤怒和惩罚，是他的肉我们吃。有人认为我们应该每个主日都领主的晚餐，但是在这个教会我们目前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领主的晚餐。我们理当每个主日都带着极大的喜乐来守主日，但是我们也可以说，特别在领主的晚餐这一日，你应该特别渴望来到这个教会与你的弟兄姐妹一起吃我们的主所赐给我们的他的肉和 和他的血。他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多人舍去的，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杯子装的是葡萄酒，塑胶杯是葡萄汁。我们在心服有的时候我会想，我们是不是过分强调要省察自己，或者我们很在乎护卫主的餐桌。但是我不要你们忘记，这是一个餐，你应该带着喜乐来吃，你没有喜乐吃，你消化会不良，没有办法吸收。这是你的主，如果他是你的主，他自己给你的，他的肉，他的血。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慈悲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全然不配的我们，他为我们死，就是将他自己毫无保留的舍去了给我们，这就是爱。我们每逢吃着杯喝着饼，就知道什么是爱，就表明你的儿子他没有顾念自己的事，他顾念我们的事，他居然顾念我们的事。这饼和这杯表明他的死，其实就表明你爱我们，甚至不顾惜你自己的儿子。我们吃，我们也喝，就确认自己是蒙他所爱，也就必然爱他的人，也就必然彼此相爱的人。愿我们每一个今天吃着饼喝着杯的人都明白，我们是与他，我们的主同死同复活，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个身体，同一个主的血，就思念同一个主，就思念他，就爱他，就效法他。愿我们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有他的样式，他服侍我们，我们就彼此服侍，他为我们舍命，我们就为彼此舍命。为了他，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